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分别功德品，文殊数量长远，福德功，所以要分别，分别功德。上来这个增道损生，现在讲您现在四性。第二呢是灭后五品，四性就是第一，一念信写解气缘起；第三，闻持供养；第四，身性观成。这个四性，下边呢讲这个灭后五品。昨天这个文呢已经念过了，就是儿时，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阿逸多，其有众生闻佛受命，长远如是，乃至啊，这个乃至啊，就是接到上文，增道损生。乃至于一生当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呢这是说这个功德最微小的，我们就先看看这个最微小的功德，这个功德有多大。微小到什么程度呢？一念信解，一念信解所得的功德无有限量。上面已经昨天呢已经讲过这个一念信解，是的，我们这个佛法无论大乘法小乘法，讲修道修行，修什么呢？就是修的这个，就是修心啊。所谓这一切法都要消归自性，就是修心，心就是心性啊，真如法性，消归自性。这个一念信解亦复如是，这个信解啊，从一念而生，这个一念呢非常重要。这文中说的一念，一念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一念盖尔之心，人人都有这个心啊，本来就有的。什么叫做盖尔之心呢？盖尔非常微小，看不到，也不能说它没有啊，不能说它没有，就称为盖尔。有虽然有，也不可见，就这个心，说是有无即不中，修正即不无啊，然无即不得啊。你看看过去这个，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教的，是明心见性的祖师，他的说话呢，人家说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用的语言不一样，说的道理都一样。 那是陆祖，南耀让场是见陆祖，陆祖问他从哪儿来啊，怎么来的啊，啊，就这么他回答就是这么几句话。信这个信什么东西，就信这个一念。我们虽然是人人具有这一念呢，但是他不相信呢、啊、为什么不相信呢？他不相信这个一念即空即假即中啊，非因非果，无始无终，就这个一念心主要在这个地方，就是你不然的话，这个一念信邪为什么事情说是所得功德无有限量。信邪信什么呢？我们现在讲的是如来受量品，闻福寿长远，就是这么闻福寿长远，能生一念信邪，就生这个信邪。佛本地所证的这个理，这是法界妙理。这个理呢，非是非全，而能是能全。你看看，它非是非全，而能是能全。要自省，要我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中自己行道，契入这个理，这个呢，这叫做实。契入这个理以后，它从体就起用，啊，起用，论化它。化它就有种种的方便，这个方便叫做全啊。所以佛成道以后，为是实权开权选显实，都是由于本修行以来的证入这个理以后，它有了本了，它能是能全啊。但是他所证的这个理呢，是非是非全的啊，而能是能全。同时这个理也是非本非际，虽然是非本非际，一旦你契入这个理，哎，他就能够而本而寂。最初证得的全是体用，名为本。证得以后所失的体用呢，那就是全。信邪这个理啊，既然是释迦牟尼佛之所九证，也是一切众生之所久迷，所以说这个啊，众生跟佛有什么区别啊？没有区别嘛，心佛界众生十三无差别，没有区别。虽然没有区别而有区别，那就是一个是无，一个是迷，一个是悟。迷也好，悟也好，都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之所本具啊。那么就是说，这个现前一念是本具呢，它具有迷性，也具有悟性啊。这一念心之本具，具众生，具九法界众生之迷，具佛法界之物， 这一念心具足迷悟，为迷悟作因的啊。但是这个本性呢，以这一念心呢是非迷非悟啊，而为迷悟作因的，作啊做亲因缘，这叫做自缘种。是为什么这样呢？没有这一念心哪里有迷呢？没有这个盖尔一念心才哪来讲过悟啊？说一个迷，说一个悟，都因这个一念心而说的啊。而这个一念心呢，它又是非迷非悟的。你看上面说的，非权非实，能权能实，非本非机，能本能机啊，非迷非悟，能迷能悟。你看看，我们要修心呢、啊，修行修行就是修心呢、啊，修心先要把这个心找到，你才能修啊。你找不到这个心，修什么走哪儿去啊？啊，这个盖尔这一念心啊，人人本就是个悟的啊，所以讲的这个一念信写，它有这么大的功德，物有限量，哪有限量啊？不是限量，它这个体本身是没有限量的啊。故曰：心佛众生呢，是三无差别，就是这么一个理。不是叫一念信邪吗？啊啊！虽说闻处，赫而开明。啊啊！这个闻处闻什么呢？从这个受量品来讲，就是闻的如来寿命长远。寿命长远这一句话，在我们看来，就是佛的寿命长哎，无量百千万亿劫，还不是这么简单呐、啊？无量百千万亿劫的寿命从哪儿来的？怎么挣得的？啊，嗯，闻佛寿长远，赫而开明，遂于而入啊。这个随遇而入呢，在法门当中称为信行人。所以佛在世的时候说法呀，啊，每一座说法都有信行人啊，那就是当机得度的都是信行人啊，不假修行啊，不假修行的啊。善待比丘、须法自作，他什么时候修行过了啊？释迦牟尼佛就在灵山会上一座说法，不知道哪个修行啊，啊，都得增道损生，得那么多的那么多的利益啊。遂于而入，入者就入这个理啊，这个理叫什么理呢？就是说的本地所证的这个理，就是法界的妙理，不可思议。为什么叫个妙呢？即空即假即中啊，没有前后的，所以显妙。是空，舍即是空，空即是有，你看这妙不妙啊？这就妙了。相信一切法皆是佛法啊，一念信邪的人，他就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一切法都是佛法，我们能相信吗？我们能够信入这个理，不能信入这个理啊。假如说我们现在 就这个道理给大家说一说，你就顺着我这个语言，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也不过如此而已啊。你真正能够信入不信入呢？说是一切法皆是佛法，就这个道理你能不能够切入啊？你也能够切入，你就进入一念信邪这个境界。一切法指的什么法呢？是施法界一切法啊。分开来说，这个一切法就是九法界一切法皆是佛法，对吧？站在佛的立场上看，九法界一切法皆是佛法啊。简单来说，佛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吧？那既然一切众生都是佛，那不是都成了佛法了吗？佛法是实，九法界一切法是全，一切法皆成了佛法，这叫做既全而实。这个既全而实，这个实就是不可思议的真谛。实者是理呀，全属于是，即是而理。我这么说大家能够理解啊，能够理会啊？一切法皆是佛法，这叫做既全而实。全就是指一切法，而实呢，一切法都是佛法，这叫做实。既然一切法都成了佛法了，那就没有全了，都成了实了。都成了实呢，这叫做不可思议之真。这个真呢，是指的什么真呢？指的真如法性，这个真如的真。这是一啊，那个理呀，是顿句的，但是要说这个理呢，这个语言上就有次第啊，显这个理。这是第一信，又信。佛法不隔一切法，一切法都成了佛法，这是即速即全而实，这个不思议真。佛法不隔一切法，什么叫不隔一切法呢？佛法就在一切法当中，这一切法不割啊，并不是我这个佛法在一切法之外，另外有个佛法。上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啊，这一句呢是说的佛法即是一切法啊，这就是佛法不割一切法。不可一切法界即是而全，这叫做不可思议之速啊。又不得佛法，不得一切法。上面说是佛法啊，一切法，这里讲呢不得佛法，不得一切法。上面你说是佛法，一切法，一个是属于真，一个是属于素啊。现在呢，佛法也好，一切法也好，皆不可得，这就是遮真遮素双遮。而见一切法，亦见佛法，这就是双照，双遮双照。双遮双照是不可思议的中谛。说一个真， 说一个素，说一个中，语言是有前后的啊。那个三谛在哪儿呢？像呢，三谛一心中得啊，啊，不是现在盖人一念之心呢？这个人这一念之心，你跟他具法不具法啊？即一而三，即三而一。都是一心中得。下边呢更加不可思议，他说呢，亦是心欲肥道，通达佛道。心欲佛道，通达一切道，不得佛道一切道，而通达佛道一切道。你看这里啊，无所有而有，有而无所有，非所有非无所有，把这个法呀说得圆融无奈，不得圆融无奈。行于非道，通达佛道，什么意思？非道是指九法界，皆称为非道。通于佛道啊，这九法界怎么通于佛道呢？我昨天不是说的吗？啊，所以说佛法从哪儿来呢？佛法是从龙种众生法来呀、啊。行于非道是九法界的众生所行的是非道啊。佛道是从九法界众生来的啊，所以说是九法界通于佛道，是吧？行于非，行于佛道，通达一切道。上来讲的是行于非道，行于修法界。现在讲呢是行于佛道，通达一切道。啊，跟上文说的啊，佛法不隔一切法，这个通达一切道。如果这个法成了佛以后，成了佛呢，这叫做佛道，与九法界这个道不相通了，这个法就不圆融啊。成了佛以后，他界也就不能够道驾慈航深入九法界，不得佛道一切道啊。这个佛道也好，九法界这个道也好，它这个体呢是非因非果，非始非终的，所以说是不得佛道一切道，而能够通达佛道一切道。说这个《法华经》一念信邪品啊，你看看这一段这个这个注解是非常重要。你把这一段文字注解啊，能够加深理解，那是有好处的。所以将来这个学习大乘佛法、学习心地法门，非常有好处。无所有而有啊，有而无所有。反复说明了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你也说它有这个呢，一念无相，这个无相的东西怎么说是有呢？啊，那无法不备啊，虽然无法不备，它的体呢是无相的，所以有而无所有啊。无所有而有呢，这个三谛皆有，真谛、素谛、中谛皆有，有而无所有，三谛皆无啊，非所有，非无所有，这个三谛皆非有，非无啊。说到这个地方，这就达到了那个不可思议境界啊。 叫你这个心呢无所住处。所以禅宗用心的法门叫你起一心，起一心也并没什么奇妙啊，啊，就是叫你这个心呢不得一个住处，也不能住在有，也不能住在无，也不能够住在亦有亦无，也不能够住在非有非无，凡有住处那都是错的啊。你看这种文字，文字不多啊，也就这么几个字啊，啊，说的，够好的了。只有在这个一念，啊，三谛一心中得这个道理，啊，契入了。这个信写啊，这像什么东西呢？你这个心就通了，处处通，通达佛道，通达非道，通有通无，通亦有亦无，通非有非无，都通，处处都通啊。入门前路，通达一切东西南北，无有无障碍啊。什么叫门前路呢？就是我们所对的境界。嗯，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因为不通啊，凡夫也有境界呢，那就是凡夫的境界，凡夫的境界就是不通的，处处不通，处处都是障碍。何以故呢？他因为你处处执着啊，处处妄想执着，说他不通啊。他这说的更好，眼耳鼻舌身意，凡所有对细意如是。他用这个几句话跟我们啊做一个总结。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凡夫的六根啊，这个六根。它不能够单独存在啊，对六尘而起六事啊，这起合造业，这是众生法。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六根六尘妄造无边之业，时产时时继承有漏之音，那是依山祖师那个依山文中有这么几句话。嗯，众生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对着漏尘，这起合造业，造生死业。大乘原教的佛法来讲呢，众生所对的那个六根所对的这个六尘呢、啊、六尘就是法界啊。你说六尘是什么东西啊？啊，六尘是法界。这个呢对于初发心的呢又是不懂的，哎，蛤蟆跳井不懂都是不懂的啊。六尘怎么成为法界呢？六尘嘛，对我们众生来说这是造，这是生死，造生死业的啊。六尘不是法界啊。怎么这个漏尘是法界呢？这个法界是什么东西？漏尘就是法界之体啊，法界就是十法界，都依六尘而起的，而生起的，而生的。你说漏尘是造生死业，那个漏尘还能成佛呢？能成佛吗？嗯，首先我们从最初讲这个《法华经》，讲这个五重玄义啊，讲这个妙观初机啊，妙观初机它观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观的那个 啊， 他以什么为他以什么为为所环境的？嗯，大家都忘记的了。就是关着我们现前盖尔这一念的妄心啊，圆人观法是无法不圆的。 你说我这个修心修心吗？还是以真心修还是以妄心修？那么一般来说嘛，我修嘛就以真心修啊，而不能以妄心修啊。那么真心跟妄心相去极远呢？嗯，长江水上波，你们相去极远。哎呦，这个都不是我说的，我、哦、都是那个，这都是我们这个，天台山的祖师这样的。他这里讲漏尘是法界，这个很简单呐、啊，点破了一千都不值的啊。说是我们住禅堂的用功，禅念佛是说一心得力啊，一心得力呀、啊，对，一心得力，得力，得力，得力，哎，哎，一锤椅子一靠跑了，同底堕落，开净了。那个一锤椅子是什么的吗？一锤椅子是生尘的，那不是生尘吗？漏尘当中不是生尘吗？啊，啊，本来你没开悟之前你是凡夫法界，开了悟了，马上就成了圣人法界了。啊，那不是法界吗？一锤鱼子可以叫你开悟，一锤鱼子可以叫你下地狱，对不对啊？啊，你要是不相信，你要诽谤他啊，这儿也不好，那也不好啊。前天晚上敲钟啊，人家敲钟有无量功德呀，那么敲钟的话，你说是算什么法界？大家评评看。我们现在讲民主，啊，同时敲一个钟，这不都一个钟吗？哎，都是那么想的。他是不是法界呢？是不是生尘呢？啊，说我们要学佛法呢，就学这些东西。啊，那才是本身的真正受用啊。啊，你刚刚考这个那么不是抄个二清一样，那不怎么算哈考啊。啊，不考不考就不如法呀。啊，考得不好人家动烦恼，这个动烦恼这个就不敢就说有什么功德了，是吧？举一尘漏尘当中举一尘都如是。我吃饭，好吃的多吃一点生贪心啊，不好吃的我就少吃一点生嗔心，那也是法界。嗯，如果说你吃饭的时候，吃饭就是用功，吃饭没有嚼住一粒米，那你就开悟了，那就成了祖师了啊。就那一粒饭，一切法无性啊，无性之性是诸法性啊。你说修行怎么修啊？啊，一念信写，不是就这么四个字？一念信写，你说我听我懂了就罢了，这就一念信写啊？那可不叫一念信写。所以漏尘是法，是法界都不能够离开六尘呐、啊，啊，这么六尘名字是一样，啊，你比如说进入了 菩萨法界、佛法界到了十报庄严土里下，它也有六尘的啊，那是九修业所得啊。所以这个信不一味着信，对这个大乘的圆融无碍的这个道理，这就是法界圆融体，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也就是刚刚我们正在说的一念盖尔之心，就是法界圆融之体。我们每一年在普通塔院诵华严经，诵华严经不是有一个文吗？哲诺妙体，那个哲诺妙体就是盖尔一念之心。这盖尔一念之心虽然是无始无终无明无相啊，它以什么为身呢？以片法界为身，片法界以为身。这个法界就是指的十法界啊，从地狱法界到内有道州，一直到佛法界，骗法界以为身，就是说这个无始无终啊，非因非果的这个一念心这个体，它不能够单独存在啊，它不能够说是我就存在什么地方啊，它必须说是骗法界以为身，无处不在，那不是骗法界以为身吗？他离开十法界以外，他不能另外找个定位灯啊，而这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可是众生这个对现前盖尔一念之心，我们现在是处于迷呀 一旦众生迷了这个心，这个心呢一下子就缩小了，就缩在你这个肚皮里上来了，对不对啊？啊，缩小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我智，与生俱来的我智，这个我智一天到晚都有我呢，自然的，我今天要这个那个，我叫那个，一天到晚就是这个我智与生俱来的。一生迷了，这个心就是这个样子；悟了，骗法界以为身。这叫做法界圆融体，十法界这个体就是以漏尘为，就是圆融的，是没有障碍的。啊，舍生相外触法都没有障碍的，你都是下文这个漏根清净品就讲到了，没有障碍的。啊，漏根互用。路程也互用的，没有障碍的。这是门前路，通达一切东西南北。这个道理，深信无疑，这叫做信，不得疑就是信。所以我们现在参念佛是谁呢？你还没有信呢，他疑呢。啊，等了开了悟了，为念佛是找到了这心了，啊，深信无疑谓之信，明了谓之解，这个信解，信解就信解这个一念心，我信解什么东西呢？解念心，这叫做一念信解心。用这个一念信解心，信佛的寿命长远，从本地成佛就契入正入这个理的，理长了，所以佛的寿命也长。心佛即众生十三无差别，佛的寿命长，将来我们的寿命也长呢，将来我们要做道场的时候，也跟佛爷爷爷所寿长远。所受亦如是，要不然呢？发愿。 是不是？现在四信，灭后五品。这个现在四信，这是指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当即众闻佛说寿命长远所得到的这个一念信邪，啊，这个属于信行人。若作思维，虽说思维，赫然开悟，啊，通达三谛，亦复如是，那就是法行人。行人有两种，一是信行，一是法行。如是信邪，这是实信的初心，还没有能够达到漏根清净。啊，这是信邪品。嗯，这个一念信邪说的功量，说的功的无有限量。嗯，底下呢是各量功德，显功德之多。嗯，初居五度为各量本。第二，正各量信邪功德甚多。啊，现在是第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我有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以八十万亿诺由他界行五波罗蜜。檀波罗蜜，檀者就是布施。啊，施罗波罗蜜，持戒。啊，禅提波罗蜜，精进。啊，毗利波罗蜜，忍辱。禅波罗蜜就是禅定，啊，初般若波罗蜜就是漏度当中，因为这个般若波罗蜜呢，正是此法华经的正体正会，啊，法华经这个体就是实相之体，实相之体，啊。这个法华经的正会，以这个实相正会为体，为体，所以除这个般若波罗蜜，因为它要各量功德嘛。嗯，他这就是说了，即离般若，则千无不应闻波罗蜜。答：若教别人，为求无上菩提，各自于无而尽其边，亦得名度。啊，因为呢，这个别教的实回向后心名为假边际，啊，名为假边际，假边际就是波罗蜜，就是道彼岸，啊，我这个别教亦有次第般若呢，还同所效，何以除之呢？答：数论空假般若，可为所效，中正不殊，明等提等，故须除也。除呢，就是除去这个此经的正会之体，啊，除了正会之体以外，那个五度，像我们一般所说的五度如莽，不入如倒，啊，五度没有般若，就像盲，就像那个瞎子走路一样，没这眼睛，啊，不能到彼岸。底下正是各量信邪功德甚多，以是功德，就是以这个五度的功德，比上来的一念信邪的功德，比就是比量，啊，这个比呢就是效量啊，百分不计一。百千万亿分不计其一，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之，就是不能比喻的。若善男子、善女人有如是功德，于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退者，无有是处。这是第三呢，名这个未行不退。但未行不退，他还没能够达到念不退， 这念不退到什么位置呢？要破无明啊，破一片无明啊，那叫叫做念不退。就是别叫六心犹退，七心不退。心呢是圆教，圆教的初心即不退啊。闻受量功德，自外而知，圆顺信邪，自内而寻，故不退也。底下是偈颂，尔时世尊欲充全此意而说偈言：若人求佛慧，欲八十万亿挪由他界，欲八十万亿挪由他结束，心无不落病，于是诸劫中布施供养佛，即圆教弟子并住菩萨众，真义之隐士，上覆于卧具，兼坛立精舍，以园林庄严如是等布施，种种皆微妙，尽此诸劫数，以回向佛道。若复持尽戒，清净无缺乐，求于无上道，诸佛之所叹。若复行忍辱，住于调柔地，设众乐来家，其心不轻动，诸有得法者，怀于增上慢，为思所轻恼，如是亦能忍。若复清精进，智念常坚固，与无量意界一心不懈怠，一心不懈隙，又与无数界住于空闲处，若坐若行行，除睡常摄心，以是因缘故，行主能生诸禅定。八十亿万劫难住心不乱，持此一心福，愿求无上道。我得一切智，尽住禅定际，世人于百千万亿劫数中行此诸功德，如上之所说。就看看这个行五波罗蜜这个功德，可不得了，为了求佛慧，这个文呢，不详细讲，有的都是属于事项。那在我们凡夫来看，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动不动讲劫数，讲都是无量百千万亿劫，这个时间就够长的了。行这个五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也是难行能行而是把这些个布施的功德呢都回向佛道。如上之所说，上就上面这个五度的功德，底下加以各量正各量信邪功德的甚多，若有善男女等闻我说寿命，乃至一念信，其福过于彼。就是一念信邪的功德福报超过了上来所说的这个五度功德若然系无有一切诸一回身心虚于信，其福为如此。第二呢，是追诵总论无量 没有住一回，没有一回就是一念信啊，这个信就是没有疑了，有疑就没得信了啊。深信虚于信啊，几乎为如此。岂有诸菩萨无量劫行道，闻我所受命，是则能信说啊。嗯，这个底下呢，这一句这个一个句子呢，就是说这个信邪不容易啊。啊，岂有诸菩萨无量劫行道啊，这不是小乘人，都是上求佛道的菩萨，于无量劫行菩萨道，闻我所受命，是则能信受。可以说这是闻佛说这个寿命长短，寿命长远，能够信受是不容易的啊。啊，你看这个诸大菩萨都无量劫行道，闻佛说嘛他都能相信的啊。有人他不相信呢，恐怕现在我们在座的人就有人就不相信。但愿呢能够随闻生解啊，生这个一念信解之心，生这一念心功德无量啊。这个功德无量怎么无量啊？他能成佛呀 啊就这一念信解啊，应盖国海，古彻云远，直接成佛。嗯，如是诸人等顶受此经典，愿我于未来长寿度众生，汝今日世尊主世中之王，道场师自豪，说法无所谓，我等未来世一切所尊敬，作于道场时所受亦如是。嗯，这是第二呢，要信邪，就一念信邪啊，信邪这必然要发愿啊，发愿这都不退啊。世出世间法，特别我们这个修佛道的人啊，这个发愿特别重要。世出世间愿为千岛，愿呢、就像我们这个旅游的人就想岛一样，要发愿，没有不发愿的。如是诸人等顶受此经典，就是一念信邪，愿我于未来就是发愿长寿度众生。闻佛寿长远，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三世异物长寿度众生，多好啊。如今日世尊主世中之王，道场师自豪啊，说法无所谓啊。我等未来世，就是发愿的人呢，一切所尊敬，未来世就成佛做道场啊，成佛做道场所受亦如是，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这是成了佛了，甚大久远，所受如是啊。我们这个凡夫众生，说起来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我看世间人呢，这个寿者呢，这个寿者相呢还是蛮执着的。嗯，说你说人家多大年纪了？80岁。那你多大了？我85岁，我比你大。他也蛮骄傲的啊，对不对啊？可见这个寿命还是受人尊贵的。嗯，若有身心者清净而智直， 多万能总持，随意写佛语，如是之人当于此无有余。啊，一念信写的人什么相貌啊？就是这个相貌啊。若有身心者，就是一念信写的人，清净而至之，这个心里是清净的啊，清净心呐、啊，一念信邪也就是修的清净心呐、啊，啊，一念信邪，啊，一念这个一字非常重要，嗯、啊，一心就是智执，一心不知吗？你要两个心就不知了，心就弯了，心多了更多了，嗯。多万能总持，总无量法持一量无量意，随意写佛语，随意随佛所说的啊，佛说的都是理，上面说的理念信邪啊啊啊，佛法通达一切法，一切法通达佛法，啊，随意写佛语。如是之人当于此无有疑。下边，啊，这些个要简单说一说，嗯、这是到这儿为止，就是四一这个四信，啊。这是一念信邪，到这儿为止，一念信邪这个形象啊，他的功德啊无有限量。下边呢是写气言取，写气言取是从这个随意写佛语来的，道理懂了，嗯，道理懂了还不能够深入啊，把这个道理用语言把它发挥出来啊，哎，这我们这个宗门下也有这么有这个话呀，啊啊，易道言不道，言道义不道，言道言道也遇到聚到言又聚不到啊，哎，你不是开悟了，不错，我这个道理是懂了，是这么个道理，这要叫这认真的你把它说得清清爽爽的还不行的，嗯啊，所以就这个道理呢，深入又深入，深入又深入啊，哎啊，那个呢你就可以说呢，从你那个内心的写物的深浅，用语言给它表达出来，啊，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呢，就是讲那个这个节气、邪气、言取，啊，邪气言取啊，啊，取是取味，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取味，取味就是异味。这不是说的吗？多闻能总持，随意写佛语吗？啊，随意写佛语啊，那你就能写起佛的言取，写起言取，言取什么东西呢？就是佛说的言取啊，佛说的言取啊，嗯，底下又偶一多，若有文湖寿长远，写起言取。要是呢，我们现在听经的人，一般来讲写起言取寿长远，寿长远就是这句话，我哪都不懂啊，你说了半天了我还不懂吗？说了几天了，你真懂是假懂呢？寿长远是一句话，它包含了很多的意趣在里边，在里边啊，嗯，那么此人就是一念信邪以后写起言取，看看这个人世人所得功德无有限量， 能起如来无上智慧啊，他这个功德呢比那个一念信邪呢就显著了。这个一念信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吃这个水冷的暖的自己晓得啊，说给人家听怎么说好的呢啊，不能说这个一念信邪就像如人饮水血气言取便可料局四人啊，不可以说的这个理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佛法都不可说啊，佛法都是不可自言，不都是不可说的啊，都是不可说的啊，以方便利故为无比丘说，说就是就方便了啊，血气烟取就进入这个境界啊，可以料举四人。虽然这个冷是什么样的呢啊，我吃这个水冷的啊，吃这个水是热的，热是什么样的自己晓得啊，也可以用想办法出来呢说的把人听啊，冷不晓得什么样子，我们这个马上空调开出来了吹得身上凉快，这就是冷了吧啊，那说这天上的月亮是什么样的，圆的，这圆的嘛，拿个芭蕉扇子就是圆的，那实际上月亮是不是这个样的呢，举个比喻啊，月隐长空，举扇喻之，逢隙太虚，动数训之啊，月亮是在天上，有的云彩了看不到了，人家问这月亮什么样的呢，这月亮什么样的，他说那就像我芭蕉扇子这样圆的，实际上月亮它不仅仅是圆的，它有光明啊，对不对啊，哎，说是这个那个风是什么样的呢，风也看不到，这风是什么样的，风是什么样的，他就把这个树呢摇一摇，树一摇树就动了，哎，风就是这个样子，风一刮嘛树就动了吗，风一刮树就动了，毕竟是树动，那还不是风呢，他就是给这个给你用这个譬喻给你哎，用这个譬喻给你解释我这个一念信邪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不能说的，为什么不能说呢，它非语言道，不是语言道，要用语言把它说出来啊，你看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呢、啊、那个都是空圈狂小耳诱度于一切，是吧，不可说，不可说怎么办呢，如果这个也不可说那个也不可说，这个众生怎么度法的呢，还想办法了啊，所以三藏十二部教1700公难都是标月值，都是标月值啊，可就是个标月值你离不掉啊，说是这个九法界的这个法都是众生法，都属于全的，都是方便，那个离开了众生法哪里有佛法呢，佛圣不是说的吗，离开佛法离开众生法是没得佛法的，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离开众生法有佛法吗，离开众生法你说你这个佛从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不会掉下来的啊，此中讲血气烟取能起如来无上智慧，这个呢他这那个一念信邪单单仅能够自立啊，血气烟取可以料的简单的可以举一四人说这个人家听 故能够起自他无上智慧，无上智慧嘛，就是如来无上智慧，成佛的智慧。他说他这个功德呢加深了，孝量这个功德，此处正是孝量这个如来寿量品闻福寿长远的功德，是现在的四系。第三，闻持供养，何况广闻是经，若叫人闻，若自持，若叫人持，若自书，若叫人书，若以花香璎珞创幡增盖，向有苏灯供养经卷，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能生一切种智。这个第三是闻持供养啊，有的地方呢这个第三信叫做广为忍说，写其言曲是料为忍说啊，广闻是经啊，上是料闻，他说广闻，闻得多了，一懂得就多了啊。叫人闻，这个叫人闻不是为不是说法吗？啊，这就是广为人说了。若叫人闻，若自持，若叫人持，若自书，若叫人书。那底下呢是，若以花香璎珞，创幡增盖，香有苏灯，种种供养经卷。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能生一切种子。上来讲，能上来讲这个言写信言曲，能起如来无上智慧。这个地方讲呢，能生一切种子。上面是起，此处是能生一切种子，啊，就是佛的智慧。广闻广持广书广修供养，这叫做自性化他的功德外资。外资是资于内智啊，外资属于原因啊，内智属于了因，原因资助于了因，故能够生一切种子。下边第四，我以多若善男子善女人闻我说寿命长远，深信信邪，作为见佛常在其舍与山，供大菩萨诸生闻众围绕说法，又见子娑婆世界其地琉璃坦然平正，阎浮坛锦以盖拔道，宝树行列，珠台楼观，结系宝城，其菩萨众先处其中，若有能如是观者，当知是为神信写相。这个深信观成，看到佛常在灵鹫山与大菩萨等还有诸声闻众说法，这是什么相呢？神信观成，神性观成，五品位，五品观成，五品观恨成，五品，观恨境，这是方便有余土相，方便有菩萨，有声闻，又见娑婆 国度这个地入琉璃啊，乃至菩萨显处其中，这个呢是十报庄严土的相貌。上面我们说的一念信心所具足这个妙理啊，这个理本具此相，具什么相啊？啊，三身四度这个相，我们这个一念心都具足。可是我们心虽然具足，但是我们这个观没有成就，所以见不到。啊，说我们没有观没有成就，啊，还有烦恼，你那个方便有余都也看不到啊，十报庄严都更看不到。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这个啊。反正同居住。那么现在到了第四身性观程，一离修这个观，观程这个相呢就可以见到了，因为这个相都是我们这个理具的啊。你这个观有多深，你所见的相就有多深。虽然这是观中所见的啊，不是真正的，不是正得的啊，以观力故占见二度啊，占见二度。若是三合分灭，方永于相应。由于土中，这是方便有一土呢，有声闻，这是藏通两教的二乘，断了通合以后，出三界，生着这个方便有一土啊，仍然保持它的本来的名字，有声闻。所以到了十报庄严土里向呢，那就纯粹都是菩萨，纯粹是菩萨，那也是他受用，他受用报。但能够依此住观啊，渐渐深入啊，能够入于圆处住，到那个时候呢，就任运片见啊，应用无方。问称理修观，但观一念妙理具足，何须要土一命神性邪相呢？此中讲这个身性观成这个相，它不是单纯要理，观嘛就是观这个理啊，但是它这个观理呢，它并没有直接观相，不是像我们修净土的修十漏观，它是直接就观相的啊，直接观相，观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此中讲这个身性观成，就是观这个中道实相的妙理。既然观妙理啊，观理就可以了啊，为什么要图来明这个身性观成之相呢？答：那藏通初心皆灭因入，哪有土啊？啊，况能见土啊？别教初心，一切破因。后心乃见帝王之土，只有圆人观一切法。唯有圆教即观一念三千三地具足，既然是一念三千三地具足，这个三地啊，这个理真的素体中的啊，这是一心一切心，一身一切身，一土一切土啊。所以那个长记，所以那个 所以那个方便有余图时报庄严图长记光净图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而不是在我们娑婆世界，而就在我们这个一念心中啊。不离当处成沾染啊，就是一念心中，只要你观成了，它图就现了，你观不成，就在你的心中它不现啊。智者大师也是个人呢，他观成了，就勤见灵山一会，炎然未散，观成了。所以师中讲呢，啊，一念具观，若身，若心，若土，若空，若假，若中，更无前后。我这个一念心中，什么身呢、啊？三身。十法界身啊，什么心呐、啊？十法界心啊，什么土啊？四度，什么空啊？假中啊？没有前后，都在我这个一念心中啊，本具、圆具、顿具，没有前后的啊。说呢是有前有后的啊。空假中，空假，空假中是同时的，啊，说这我说不可思议，微妙，嗯。所以你这个观成的时候呢，这个一心就能够见一切心，一身就能够见一切身，一土就能够见一切土了，就是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就能够见到方便有余土，见到十宝庄严土跟长寂光净土。十方诸佛的身中现故，故于自信常寂光中遍见十方一切神通、嗯、佛所证的那个常寂光啊，我们一点都不少，人人本具、嗯、就是因为我们在迷啊，观也不成，观成了那是遍见十方一切神土。如果说单单观心而不观具啊，就是单观心，以为这个心呢就是心，这个心是无相的，什么都没有，你那无相位置空啊，什么都没有，而不观具啊，不观这个心它是具法的啊，那个要这么做观，何以全成呢？啊，全成就是这个，别通藏这个全成，它不具法，啊，不具法。这是一。若为观他者诺之徒，必密自净；若了心境，即是自他。所以他即是自观土，继而观身、观佛、观心都一样。所以说是文寿长远，须了宗旨。所以这个本门文寿命长远得的这功德利益啊，是备于语经啊，无论闻哪一部经，大乘经、小乘经所得的功德利益都没有闻法华经、受量品所得的功德利益多啊。良有所闻，这个所闻的呢异于常途啊，这个说服受令长远，这个本门开记显本是诸经所无的啊。这上来呢讲这个现前四信，下边呢名这个灭后五品啊，向下文长附带来做。